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又是见到我单拖坐在这里，原因是呢点讲，好似好隐隐然咁，其实就唔系嘅。因为阿 Donna 呢而家呢刻呢就开緊同选委有关嘅会议。咁 Chris 呢同阿 Donna 呢就事实上呢就实在同太多专团啊同埋300+ 嗰边呢就过重甚密啦。咁所以呢其实喺我認识咁多嘅朋友里面呢就好似同专团同埋同300+有关嘅人呢其实都非常之介意去表态嘅。因为呢一刻呢你就知㗎啦，挺奶妈死啦，係咪挺胡须更加死啦，你挺胡官都好似唔啱嘅。呢个时刻呢就整可以只係可以挺长毛啫，如果唔系呢你成分有问题啦，又深刻五类啦。咁所以呢其实呢段时间呢佢哋上镜又或者做节目呢系比较尴尬少少嘅。咁所以呢特准佢哋呢一排就少返啲。如果唔系讲选举嘅咧，先至请佢哋上身啦，系嘛？如果讲选举嘅话咧，都系佢哋唔出嘅比较好啲啊，因为费事费 Q 事俾人闹啦。你知道我哋阿 Donna 姐系嘛，咁多 connection 又咁多身份，咁捻多顶帽系嘛？啱啱先俾话完，人哋炮打完，佢系一个鬼头目啫。咁你转头又俾一班民主选委话自己系鬼头目，挺庄真噶唔好啦，挺边个唔好啦，系嘛？咁所以咧非常之感谢佢哋为民主派又或者为香港人做工作。咁所以呢希望大家体谅一下佢哋，就算人喺度嘅心都喺度嘅。咁所以呢就如果想听笑料又或者想听温情嘅呢，就麻烦你呢刻呢熄机啦，转台啦。咁如果真係想听啲有 substance 嘅嘢呢，你可以继续听下我个 solo 版嘅。咁所以呢排呢係非常之少，甚或乎係冇自己录 solo 嘅，因为我都知道呢我 solo 嘅时间会比较多啲啦，系咪？咁礼拜五录咗，咁一个唔觉意礼拜一又做啦，撚咁多嘢讲咩，梗系冇咁多嘢讲啦，系咪？咁喺呢度我一个得罪人嘅话，你找我晦气都系找我啫，咁又找鬼头目，鬼头目已经好多条数上身㗎啦嘛，系咪？你成日找佢晦气唔啱。咁所以呢有咩就搞我，唔好搞我啲朋友。今日搞乜嘢？好簡單一樣嘢，啱啱睇到新聞呢就話林鄭就預算喺個經常性開支度呢增加50億就擺落教育嗰度。咁呢老老實實喎，我又覺得呢一招唔係殺著嚟㗎喎。你話增加50億咁莊真話增加70億咁你咪即刻莊真萌萌又爸爸聲爆喎。咁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喎。點解你啲候選人咁輕易去增加呢個經濟即係經常性嘅帳目開支。咁但係之前又唔肯見你講㗎呢真係。即过去四年、八年、十二年，又或者今年回归20周年，冇人提过呢啲嘢嘅咧。即你唔好忘记，即系回归之后，香港嘅每一年税收啊，又或者个财政预算案都基本上第一有盈余先。当然沙士好似嗰几年就冇啦，咁但系都好似维持咗3年4年啫喎，年年都有盈余嘅，少则就300-400，多则就过千，仲要条数系唔真嘅，假嘅。咁最好我梗係派撚咗佢啦，如果唔派嘅话就你搵啲地方使咗佢啦。咁你断冇话淨係你宽减啲差饷係咪？咁你如果係房委会嘅话呢，一次过就已经过亿㗎啦。即係如果大家记忆犹新嘅话呢，都会记得呢阿大舊每当喺宽减差饷嘅时候呢都有个论述嘅。就係话呢喺呢个差饷宽减里面呢排第一位嘅可以有 唔知几千个单位啊咁样。咁嗰个人净系减差饷都宽减咗成亿噶啦。咁即系唔好忘记咧，即系嗰个人可以系房协啊、房委会啊，又或者系啲地产商啊咁啊。即系所以唔一定系一个有钱人揸晒所有单位嘅。咁但系事实上，咁你如果系一个发展商咁揸住几千个货尾单位，佢唔卖咧？咁都好似又差饷喎，咁你宽减咗佢，基本上你又系对富人就比较优待啲啦，对穷人就非常之苛刻啦。咁我啱啱喺下边未上嚟之前饮咗杯奶茶，咁见到出即系我排前边嗰个阿伯用45蚊买咗焗猪，即系呢度系大角咀、大快、大家乐茶，即系一茶记级数嘅一间快餐店，你食过？焗猪要45蚊，咁你见到阿伯就白发苍苍，咁当然我唔系睇小佢啦，即系大角咀咁多旧楼，佢随时有两个单位收租嘅，自己系住仓，即系自己系住劏房，佢系可以好有钱，但系实际上你叫我45蚊食过呢啲咁嘅焗猪咧，就即系冇啦，系嘛，即系唔系特别好食咁，即系所以咧，其实香港嘅生活咧系好难嘅，系嘛，咁你当然就系话。你对教育嘅开支增加其实系个长远投资嚟啦。咁但系好坦白讲，喺香港呢个环境，你增加开支唔系唔好。问题就系话，你增加开支增加喺边度先？咁你我哋有个咁出类拔萃又同阿 Steve Jobs 握个手嘅科技局局长啊，定系咩？哇，大佬，你俾多啲钱佢使，你都要使得其所。咁问题就系、是。你开多啲研讨会，又要增加外访，好似唔黑盐咁样，咁你又有即系对个教育嘅投资增加，系咪真系有个回收出嚟咧？咁我真系唔知道，系嘛？咁所以咧，而家呢一刻去判定所谓叫选举边个赢咧，就我真系重复咗好捻多次噶啦。即系你需要知道有阿萧生做个人版，系嘛？你太过早去讲你自己嘅判断系乜呢，其实就真系非常之易错嘅。咁所以呢一刻呢真系减少判断，尽量就唔好擦仲加，唔好擦出国际。更紧要就系如果你系有少少灯神效应嘅呢，更加唔好讲，系咪？你需要知道即系有啲人做生意连韩牛都登得死嘅。咁我真系大佬，你真系唔好乱嚟呀，大佬，系咪？你贴一贴嘅话，即系我真系唔知点算。系嘛？你如果登死咗而家嗰两个，你话整个曾玉成出嚟都还好，佢咪整个曾玉成出嚟，整个梁振英 3.0 出嚟，我又唔捻知点样同香即系江东父老交代，好捻大镬。咁咧，网上面嘅讨论咧系越嚟越炽热嘅，咁但系炽热咧就唔系话分析边一个个政纲好啲，又或者边一个当选会对香港人咧个破坏冇咁大，最紧要个炽热咧。就在乎就系我个 friend list 上边有边一个唔同我政治主张或者唔同政见嘅咧，我要 unfriend。即系其实呢一样嘢系好捻大镬嘅一件事。即系我都唔知由边一点讲起。有一刻觉得大家呢一刻系唔可以支持民建联，于是你系支持泛民，即系无论你支持工党又好，支持民主党又好，公民党又好。社民联又好，你支持黄毓民都好啦，你起码都觉得个敌人系嗰边，就唔系呢边。咁每当大家去讨论我哋喺泛民光谱嘅位置同其他人有咩唔同嘅时候，每四年定每五年，每2012、2016，每四年得一次嘅啫，系嘛？就系选举嘅前后。咁我都觉得咧系合理嘅。问题就系话，你当嗰次讨论完之后。你无论大家整唔整合又好，你都要对住嗰班人呢係有份可能七一同你行出嚟啊，又或者可能係元旦嘅时候有份行出嚟啊，又或者过教嘅时候又喺你隔离啊，你始终都要面对住呢一班人呢係有机会同你争取同你同一样嘅诉求嘅。咁你如果呢一刻你又笑佢柒，嗰啲你又话佢呃人，咁有啲係民主罪人，呢啲你要找数。咁我係唔係好明白大家喺呢个抗争路途上面，即係有一刻你要行出嚟啦，即係譬如有个占中 2.0, 占中 3.0, 下次就唔係占中啦，下次可能占咗条机场干线佢，又或者占领红隧咁，咁你始终都有呢啲人喺隔篱㗎，咁你如果呢一刻你闹得佢太尽呢，就唔係太好嘅，尤其是你知而家示威游行 唔係好似七一嗰年咁喐下就話几万人，吓六四又話二十万人。你讲緊而家可能出嚟嘅係小猫三四隻，喺个二三百人嘅途中你见到个毛哥，咁你都要客客气气同佢打声招呼㗎嘛。即係纵使喺佢嘅政治阅历上面係有啲时候讲嘢讲大咗，即係例如司徒华咁样。你顶笼都係话佢嗰铺唔啱啫，你都唔可能抹杀佢做得啱嘅嘢係嘛。咁所以呢，我觉得真係大家係应该留一留口嘅，係咪？即係批评判断呢啲嘢係可以唔同，又或者你係可能呢一刻真係冇辦法唔将你对特首选举嘅嘢摆上 Facebook， 甚至乎同人热烈讨论，甚至乎去人哋啲意见领袖，唔係我，所以千祈唔好搞我。你甚至乎去到一啲唔同人嘅Facebook 度踩场，咁你踩还踩啊，踩完你屌你隔篱嗰个又系朋友嚟嘅，系嘛？咁你一个唔觉意踩得尽得滞，又话 unfriend 咗啦。咁你 unfriend 几多人呢？咁整下整下咧，大家个 friend 嗰个 friend zone 咧就越嚟越细啦。咁越嚟越呢就只係容納到一啲同自己意见相同嘅人喺个 Facebook 上面。咁我想问下你，假设你有一日钻研到个核弹理论，你想散播出去嘅时候，但係你发觉默然回首全街都系仇家，咁我真係唔能知你呢个核弹理论点样能够令到一啲本来同你意见唔同嘅人都帮你一齐散播。即係你要知道你嘅观众们都有一刻可能是政治领袖嚟㗎嘛，係咪？你唔知你几时可能闹啱几个人闹得好好听，突然间你又有一刻做到政治领袖㗎。咁你嗰一刻你都要需要一啲唔即係你都要需要一啲唔同意见嘅人帮你去散布你嘅政治核弹㗎。喂，咁大佬啊，你系唔可能呢啲人全部系变晒你嘅敌人，你整下整下你只系会变咗黄毓民嘅啫。即系黄老喺选举之后都讲过一句说话，就系我哋低估咗敌人嘅攻击力，其实真系树敌太多，佢低估咗呢一样嘢影响。即系其实呢一刻好深嘅，大家引以为鉴。即系呢一样嘢系唔可能喺泛民呢个光谱里边系重蹈覆辙嘅。呢啲出现过太多次，一个人如果完全唔能够从历史之中学到一啲知识，又或者累积一啲经验。咁你只会不停喺个原地踏步嗰度，你系进步唔到嘅。即系唔好讲呢一刻，大家讲嘅系为咗普选定乜柒，冇意思嘅呢啲嘢。即系再系纠缠落去咧，就事实上系好难讲得过去，系咪？咁咧，但系又话分两头喎。呢一排唔讲选举，我又唔知讲乜撚嘢嘅，系嘛？咁所以咧，今日最主要讲一样嘢。原本我想讲埋道长嗰篇文嘅。咁但实际上因为而家道长篇文就出咗一次啫 ,Day Connect, 咁唔知 Connector 嚟 Connect 就应该係 Day Connect 嘅。咁呢因为佢未出下集呢，我觉得而家判断呢又好似对道长唔公道。咁但係呢老老实实呢呢几日係多咗人呢去 share 佢嘅 Facebook 嗰篇长文嘅。咁但事实上睇完一半呢其实佢大概都係讲就係话基本上林鄭嗰條路線未必係 692.0 嚟嘅，因為呢佢係如果唔調整路線嘅話呢，咁就基本上係一個 689, 你又唔使 DQ 啦。咁我唔完全同意，你亦都唔可能話完全錯。咁但係呢為公平起見呢，都係等佢第二篇文出咗呢我先評論啦。咁但係實際上我覺得喺而家呢個階段，你又冇理由話見到林鄭陣營裏面有啲新嘅支持者面孔，你就覺得嗰個唔係同689同一樣嘅嘢。即係你唔撇除到一種可能性，就係話有啲人我支持 689, 不過暗砍支持 689, 以前就唔出名嘅，唔出面嘅，因為點解呀？佢太黑人憎㗎嘛。咁而家689唔喺度囉，咁林鄭係一張白紙，我姑且當佢係，咁我咪出下面囉。咁問題就係話無論呢個係唔係林鄭都好 ,689 我照俾飛佢啦，即係只不過我就暗俾，而家就明俾。你唔可能呢一刻你就話俾人聽，就係話因为嗰张飞以前系暗嘅，而家就明嘅。喂，你话我系一个新支持者嘛？咁你撇除唔到啲关系嘅，系咪？咁我嘅分析就好清晰噶啦，又或者我嘅见解啊好清晰噶啦。无论喺中南海，又或者喺呢度，我见解系得一个嘅啫。 我都比较偏向呢个系穷拳斗嚟嘅。咁我慢慢讲落去点解。呢几日基本上有两个论述啦。一，你就系支持长毛啦。咁你支持长毛基本上你就系、是、其实得两个大道理嘅啫。一个大道理就系话系你哋变我冇变。咁我系唔识得点样去评论嘅。因为点解大家条线唔知几时画嘅都唔知点样画。是咪？从来到尾我觉得快 B 系有样啱嘅。嗰班300 plus 只系一个 ABC 集团，佢并唔系一个所谓叫泛民嘅集体。所以你就算你系一个好 senior 嘅从政者都好，你系唔可以硬生生将泛民嗰条线摆咗落呢300个人嗰度。更加唔可能去叫呢300 plus 除咗 ABC 之外有一条统一嘅战线。我讲嘅好简单啫，非常之清楚。如果你一早已经觉得呢300 plus 除咗 ABC 之外仲有第二条战线嘅话呢， sorry， 呢个系一个美丽嘅误会。你检讨下你自己嘅判断能力。咁你话如果呢一班人唔系即系淨系为咗300 plus， 即系呢班人淨系为咗 ABC 呢条原则去生存嘅话，你觉得呢班人冇用窝囊，咁点解你选委选举嘅时候你唔扑出嚟去打柒佢哋呢？咁要喺呢一刻你先觉得呢班人完全都唔民主呢？其实我唔明点解嘅。呢一样嘢好似你神早知㗎喎。你如果批评嗰班人，你就应该由头到尾批评到依家。你就唔系呢一刻你不断去问呢问题，究竟呢300人嗰条线系点样定义，或者你呢300个人系咪捆绑投票。即系呢，即系 given 佢哋呢班300 plus 系 ABC， 又或者叫做呢喺嗰个选举里面揀一个比较对香港影响冇咁大嘅一个候选人，嗰条线呢系唔等于一条泛民嘅线嚟嘅。更加即系我觉得呢一刻大家应该谦卑一下，几时泛民条线系一个人定嘅呢？你明明呢句说话嘅意思就系有一刻如果黄毓民出嚟，佢话俾你听呢条线系佢定，而唔系你长毛定，亦都唔系你陈伟业定，更加唔系你何俊仁，更加唔系嗰时嘅 Alan Leung， 更加唔系余若薇，更加唔系李卓人。咁大家点睇呢件事呢？你唔可能一句说话就系话我支持毓民，所以毓民系啱，你哋系泛民嘅出卖者，你哋出卖香港人，你哋系叛徒，变嘅系你哋，唔系黄毓民。屌，呢句说话真系非常之易讲。问题系当嗰个人系黄毓民嘅时候，过往支持社民连嘅人，又或者过往支持个人民力量嘅人，你会知道黄毓民个龙门系第一可以搬，第二任何时候佢讲嘅嘢嗰一刻个判断唔代表佢听日嘅判断。所以呢条线呢，就算佢唔搬龙门都好呢，个定义系日日都新嘅。咁你话一条泛民嘅阵线去由黄毓民去定呢样嘢啱唔啱呢？好撚奇怪。我又唔识解。第二，泛民嘅阵线从来都系一条政改嘅底线。什么条政改嘅底线呢？呢一次政改就体现出嚟啦。好清楚，喺嗰次投票大家系冇背叛到呢一条阵线，所以唔可以问呢一刻究竟系咪，如果你呢一刻接受到一个所谓叫建制嘅候选人，而呢个建制嘅人系支持831，你就唔支持得佢啦。咁我想讲一样嘢啫，呢条阵线呢，事实上喺嗰一次嘅选举里面，又或者嗰次立法会投票上面，大家系冇变过嘅，系冇人出卖任何人。OK， 咁所以你话第时佢攞个政改方案出嚟 ，which 未发生，你系唔可能单凭一个候选人佢话俾你听呢一刻我要跟嘅系边一条路线，你就话呢一个候选人一定系反对所有香港嘅声音，呢系唔呢个系唔实际。如果你呢一刻去问，我好肯定有泛民里面自称泛民嘅政党又好咩都好，甚至乎讲白啲嗰、那个可能系民主党。你话呢一刻系咪真系831其实都会代得过呢？我唔知喎，即系起码我真系唔知。但系你话佢话呢一刻，因为我而家俾个 mandate 我嘅选民，佢哋嘅思想入面 我嗰时觉得佢哋对八三一系唔可以接受嘅。但系 once 呢个行政长官唔系梁振英，嗰、那个系某人，某人。咁如果呢个人有八三一咧，佢哋班选民又接受得到，因此佢哋呢个政党。如果下次政改的投票就算有八三一都好呢，他们都认为值得支持的。投过票给民主党的人，他们自然会票债标上，就不是我和你。你明白吗？起码在上一次的投票我没有投票给他啊，是吗？那所以票债票上又好，找数又好，怎样定义泛民这条线又好，你是很难说服到俾所谓叫泛民阵线嘅人听，呢条线系用你嘅准则，系用你嘅标准去定，系唔系系讲唔通嘅。咁你话呢条线系咪一定有共识呢？咁我哋同意一个讲法，你呢条线系需要有啲好 simple 嘅 differentiation 原则呢，就老老实实啦。即系我觉得呢一刻大家嘅原则呢，就已经是完全模糊咗㗎喇。有人觉得呢泛民阵线就代表咗普选咁。其实大家行上嚟，又或者大家个初衷呢，并唔系为咗八三一，并唔系为咗所谓叫普选。普选系一个手段，并唔系目的。你嘅目的系令到香港成为一个比较公义嘅城市。即系我系非常之提醒你哋咁多个啫。咁你话你唔系，你相信绝对嘅普选咧，就令到就可以令到咧香港有一个相对地稳定嘅状态或者乜嘢？其实去到最后，你想要嘅唔系一个普选嚟嘅，你系想要一啲实质大家感觉得到嘅嘢。例如系咩咧？可能公屋起快啲啦，公屋起多啲啦，又或者大家你见到个金铺会少啲啦，少啲水货客啦。又或者你想见到嗰碟焗猪呢，就唔係45蚊而25蚊。你係想要啲好直接好切身嘅嘢，你认为嗰样嘢係公义嘅，你接受得到嘅。你係想见到一样咁嘅嘢，你唔係想要一个普选。个普选係乜嘢啫？完全空泛嘅。你仲要从呢一次特首选举嘅大家讨论，你睇到喎。原来大家条线係唔撚同喎。你就会觉得嗰碟焗猪是25蚊先啱。有啲人就话为咗原则，嗰碟应该唔使使钱嘅，因为我系左交。你只要食唔起嗰碟饭呢，社会就对你唔公平㗎喇。你觉得嗰碟饭应该系大家有需要食嘅时候大家都唔使使钱嘅。有啲人就觉得一包烟仔55蚊好难贵。有啲人就唔系，佢觉得应该85蚊先啱嘅。因为佢觉得只要我有个权喺手，我令到香港人更加健康呢，85蚊都冇所谓嘅，因为未来呢香港使喺医疗对付肺癌嘅开支上面一定会少嘅。俾你做特首扑街啦，即係俾你揸权就扑街啦，嗰啲人身自由嚟㗎嘛。有啲作家唔係喎，佢觉得香港食大麻应该合法㗎喎。喂，呢啲咁嘅嘢係口同鼻拗，大家条线根本都唔能同。你係唔可能断章取义话俾人听我一个简单嘅线，就话俾人听我争取嘅普选。如果831条线入面的内容增加